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0集狩猎一。6月初2的天气，天公作美，明明昨日里还在淅淅沥沥的下雨，第二日就艳阳高照。山里虽然也是泥泞，不过近来的天气一直都是如此。罗坛伸了个懒腰，屋子里放了足量的冰块，因此虽然龙夜的天夏日长又炎热，屋子里还是很干爽的。屋中的侍女笑着问他道， 小姐今日还想去哪里转转？ 罗坦瞧着屋里小山一般堆着的小玩意儿说道， 不知道啊，回头问问高大夫好了。 高公子今日出门去了，要明日夜里才能回来，让奴婢跟小姐知会一声，小姐若是想出去，叫上府里几个侍卫，奴婢跟着去逛，看上什么买回来就是了。 有事？有病人要出诊吗？ 侍女笑而不答，罗坛便摆了摆手， 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随意逛逛吧。 他来陇夜也快一个月了，这些日子以来都和高阳在一处。高阳自己说行医者是无国界的，他少年的时候在外游历，也曾在陇夜定居过一段时间，陇夜的这一处府邸都是他的。罗坛虽然觉得这说辞有些奇怪，但见这府里上上下下也都如此说，便也没有再多疑。那个给沈庙送信的人已经被高阳打发了回去，说是沈庙已经答应带上罗坛一道，也会照顾好罗坛的。也不知高阳是怎么扯谎，之后的脚程中，沈家的人果真没有再过来。沈家这头算是接过了，罗坛心中打着算盘，等过些日子他将龙夜玩了个遍，就去找沈庙说个一清二楚。若是现在说了，就怕沈庙和瑞王派人又把他送回去，这吃的玩的还没有够呢，怎么能现在回去呢？罗坛走出门，走到院子中，听到隔着院墙的街道上远远传来一些喧闹的声音，就问身边侍女道， 外头做什么这么热闹呢？ 侍女笑道， 今日是皇家狩猎，适逢60年祭典，陛下也要亲自去猎场内场狩猎，这会儿禁卫军跟着过来，街道上百姓们都在欢呼。 罗坛喜欢凑热闹，就问， 那咱们也去看看吧，是不是就能瞧见陛下的天颜了？ 那侍女的脸色却是微微一变，摇头道， 街道上人潮拥挤，况且陛下都在华盖里，是瞧不见的。 罗坛有些兴致缺缺，侍女笑道， 奴婢先去准备些等会儿在路上要吃的小食，过了这刻小姐想去哪儿，奴婢便陪你一起去。 你去吧。 等那侍女走后，罗坛却偷偷朝后院的门溜去，嘴里小声道， 不出门远远地瞧上一眼总也不过分吧。 院子里很快消失了他的身影。沈庙梳洗好后，就瞧见谢锦行换了身衣服出来，因着今日要狩猎，所以他也穿了便于打猎的旗装，窄袖高领，腰间束带，青靴上绣着暗色花纹，极为利落爽快的模样，却因着旗装做得十分合身，仿佛那家矜持优雅的贵公子。瞧见沈庙，谢锦行眉头皱起道， 这衣裳 毕竟是狩猎场，又是炎炎夏日，惊蛰怕沈庙热着晕了暑气，特意为他寻得清爽的衣裳。裙子下面是做了丝绸的裤子，裤脚宽大透风，上头的衣裳却是薄薄的一层纱，只有胸口处是实打实的抹胸，淡紫色的，像是一层云雾。沈庙本来平日里瞧着端庄的，这么一打扮却有一点点妩媚淡淡的滋生，说不出的韵味十足。 沈妙低头看了眼自己身上，问道：不好看？ 山里风凉，还是穿件外衣。 啊，这六月的天气哪里来的凉风啊？况且龙夜一向温暖。只听谢景行又补充道： 你的身体发肤现在都是谢家所有，不能随意晒伤。 知道了，金哲去拿个外衣过来。谢景行这才作罢。等到了外头，莫晴还有瑞庆王府的一些侍卫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八角他们也在。金哲和谷雨今日不必跟上来，谢景行又从莫雨君里调了一个女侍卫回乡，和八角一同扮作沈庙的贴身丫鬟，保护她的安全。谢景行布置的越是周全，沈庙心中就越是不安。今日的皇家狩猎因着赶上了60年祭典，他是不来也得来的。可就算没有这一回，沈庙也不会自己留在瑞卿王府。不为别的，就因为他的右眼皮一直跳个不停，仿佛在预示着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一般。他这般心事重重的模样落在谢景行眼中，谢景行若有所思，一边与沈庙往门外走，一边道： 怎么闷闷不乐的？ 总觉得心里不安生。 你相公命大。 谢景行唇角一扬： 夫人不必担心。 马车还没前来吗？沈庙白他一眼，却见门口并无马车，就问道。谢景行一笑，拉着沈庙走到门口，莫琴牵着一匹马上前，谢景行翻身上马，又突然拉起沈庙的手将他一拉，沈庙猝不及防被他拉上马，被谢景行圈在怀中。 马车也太慢了。 他低头看沈庙，不紧不慢道： 你会布设，可会骑马？ 沈庙正想说话，谢景行又打断他的话，说道： 不会也没事，夫君教你。 说罢一扬马鞭，马儿长嘶一声疾奔而去。身后谢景行的侍卫们似乎也跟了上来，沈庙背靠着谢景行被他环在怀里，心中也忍不住惊了一惊。那马匹也是上好的宝马良驹，跑得飞快，谢景行马术极好，竟是挑些曲折的路走。市井之中，人群经过处皆是响起惊呼，而他纵声大笑却是极为嚣张飞扬。沈庙就想起这一世第一次见谢景行，在广文堂门前，那紫衣的俊美少年端坐于高马之上，懒洋洋的放肆的打量众人，他的呼吸从耳边传来，几乎要贴在沈庙的脸颊，头顶上传来谢景行低沉愉悦的笑声，沈庙的心中也忽而被感染了起来。他其实也是很喜欢很向往这样的自由的，他也曾站在九重宫阙的宫墙之上，看着远处高飞的鹰，脚下纵横的马，向往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可是他的一生却只能禁锢在深宫之中，守着不爱的男人，为了儿女勾心斗角地活着。他似乎很久没有这样肆意地张扬过了。沈妙笑起来： 你在龙夜也像在定睛一样无礼吗？ 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谢景行答道，又低头扫了他一眼，将下巴搁在他的头顶上摩挲，低声笑道： 你在定睛可没有在龙夜开怀。 沈庙一愣，谢景行继续笑道： 这样的沈娇娇我比较喜欢。 我也是。 沈庙笑道。谢景行的动作顿了一顿，连马匹的动作也慢了下来，他道： 你也喜欢这样的我吗？ 是啊，我也喜欢这样的自己。谢景行磨牙道： 沈佳佳，在陇夜敢捉弄我的人最后都死了。 两人的说笑声顺着陇夜夏日的微风飘得老远，身后的一众侍卫中回香与八角咬着耳朵说道： 不是说夫人性子冷，都是咱们主子一厢情愿吗？瞧着感情还不错啊。 夫人性子可不冷。 八角笑眯眯道： 夫人是个好人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